好，返嚟一周会试前瞻嘅时间啦，咁亦都系呢个安东尼会试前瞻啦，因为大部分嘅数据全部都系安东尼呢个负责嘅， 有啲乜嘢 forecast 啊？ 冇错啊，我哋都系一个听众嚟嘅，冇错。 冇嘅，跟住嗰个礼拜嚟讲，我喺上一节我哋都讲咗啦，就系话最主要嚟讲都系睇下美国嗰个 spending bill 嗰度过唔过到。如果你系过到嘅话咧，个美金可能会强翻少少啦。咁而如果以数据嚟讲，今个礼拜亦都系礼拜五系有个就业数据出嘅，即系每一个月嘅月头个礼拜五啦，都会有呢个数据出嘅啦。咁呢一个数据亦都系会对美国即系美金个影响系会非常之大咯。尤其是而家大家都谂紧就系话十月底嘅时候会唔会联储局会唔会有一个退市行动，做一个 tapering 嘅时候。咁呢个数据更加系可能系决定即系市场认为佢会唔会减少买债嘅一个影响，即系决定性因素嚟嘅。 最重要个挂钩啦，嗰个就业率啦，同埋呢个会唔会 tapering 呢两个关 系 吓。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我哋个即系当然就系话呢个，因为每逢呢个数据都系礼拜五出所以之前嘅走势咧。系点样嚟讲，就系话由其他因素决定啦。咁而今个礼拜嚟讲咧，就系话因为你有个spending bill 要过呢个因素可能主导咗上，即系今个礼拜头嗰几日嗰个美金嘅走势咁而到礼拜五嘅时候咧决定个美金走势嚟讲，就系大家可能会等就系话个就业 数据有冇好消息，还是原地踏步，还是咧就竟然升翻 咁如果以而家嚟讲，就係话佢暂时嚟讲，因为佢上个礼拜，即係前个礼拜联储局冇做任何嘢嚟讲，就因为其实好大个原因呢，係因为嗰个之前两个月嗰个浪返 payroll， 即係非农新增职位都係向下修订咗。而令到佢覺得就話未係適當嘅時機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今個禮拜即係我除咗就係話新增嘅非農職位有幾多之外咧，對上兩個月佢究竟係向上修訂啊，或者係向下修訂啦，呢樣亦都係有個影響係非常非常之大咯。咁今個上個禮拜嚟講，我哋嗰個 range 嚟講咧，即係大致上咧都係喺嗰個預測嘅範圍之內啦。你就算 好嘢，好嘢嗱，有聽呢個節目嘅人，如果咧都係有採取所謂投資工程嘅咧，應該嚟拍手掌。 我哋聽眾要求好高嘅，睇定啲先啦，下個禮拜又賴嘢嘅啦，咁樣啊。 希望今個禮拜唔賴嘢啦，咁 啲forecast都好準嘅，有安東尼就有飯食。 咁啊，上个礼拜嚟讲，就个榜最高系去过161嘅46啦。咁我哋预测个上限16160咧，其实都系相差十零点嘅啫。咁至于话唯一真系话叫做跳出咗我哋嘅范围嚟讲，都系十几点，就系个瑞士法郎啦。瑞士法郎临尾嘅时候咧，佢系转强咗，因为第一就系话佢嗰个经济真系话啲数据几好。咁第二咧就系话佢亦都同日元一样啦，转强就系话发挥咗一个半避险嘅作用啦。因为美国嗰个spending bill 嗰度未通过，而会出现政府停顿或者系嗰、那个国际上限嗰度未提升嘅时候咧，我相信对于嗰个日元同埋对于嗰个瑞郎咧，都系始终会有少少嘅支持喺度。 系 咁至于今个礼拜嚟讲咧，我觉得就系话啲都系以不变应万变啦，因为我觉得个美金系会转强，就系话我觉得佢 currency 嚟讲咧，系即系唔会有几大嘅上升力度因为其实好老实讲句就系话。你离淡美金嘅因素喺过去两个礼拜咧，其实已经系层出不穷，即系已经系出咗好多而个美金都仲系喺呢个位嗰度，尤其是你见到你讲个美汇指数嚟讲啦，佢喺嗰个联储局决定咗任何嘢都唔做，即系唔做任何 tapering 之后咧，佢最低落过去80.06啊，应该系咁但系上个礼拜嚟讲都系冇穿到，冇穿过80嚟讲，即系我觉得个美金唔会再跌几多阿 William 都知啦，即系嗰个美汇指数嚟讲 已经试咗80边到呢个位，已经试咗到第三次啦。咁如果嚟紧再试唔落，咁应该美金向上嘅机会都几大，同埋所有 currency 而家都系 hold 紧喺个算系相对嚟讲一个高啲嘅位置。咁其实坏消息就即系对美金嘅坏消息都应该出得七七八八， 应该出出即系啊！我相信最坏嘅时刻，你就算未到咧。啊，都已经系咩噶啦？都已经系即系啊，柱哥即系已经去到嗰个黑暗隧道嘅，即系差唔多接近尽头。 每人突然间架飞机又撞落去啩？ 系啦，系冇错。 啊，呢个机会甚微，虽然我不是水晶球吓， 同埋市场 expect 紧，就算今年唔退，就出年退。咁其实佢弱嘅空间就已经睇得到。最坏嘅情况就系你 tap 即系嚟紧嗰个债务嗰样嘢倾成点嘅啫，都应该唔系冇得倾。 债务咧就一定提升嘅，因为呢唔提升咧，美国就好大镬嘅。尤其是咧就系话啊，我哋知道就系话美金当年咧金融市场咧出现大混乱，就因为喺2009年啊。八月嘅时候，即系阿标普将美国嘅评级下调，嗰下咧就真系好伤啊！即系全世界嘅金融市场都，咁我谂佢唔会容许咁嘅情况。 系冇错，你自己有嚟噶嘛？你都怼自己嘅，有冇搞错啊？吓，虽然所有评级机构都系美国， 系啦，因为如果你系唔提升嗰个债务上限咧，咁变咗就系话佢可能会有机会就系话嗱，好嘅情况就系话我俾住息先。啊，即系如果啲债主接受嘅话，唔好情况嘅话咧，就系话佢真系冇得去还。啊，即系到期嘅，即系啲债券到期嘅，啲债主攞唔翻啲钱，咁而如果出现咁嘅情况嘅时候咧，评级机构系冇可能唔做嘢嘅，一定会将你嗰个评级下调。都如果你再将美国个评级下调嘅时候咧，就不难重演咧，就系话2009年8月标普将嗰个美国评级下调所引起嗰个即系世界大乱， 呢个奥巴马咆哮 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咩咯，就话应该唔会话再出现咁嘅情况啦。咁至于你话 tapering 嗰样嘢，就算佢系喺上一次嘅议息嗰度，佢冇做到任何嘅嘢。咁即使去十月底，佢都唔做任何嘅嘢，但系佢已经系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喺明年年中嘅时候咧，就应该系终止个买债嘅。即系话你 tapering 呢样嘢，个出现只不过系个时间嘅问题。 或者我讲多少少，因为呢我做咗啲少少统计嘅。其实每次联储局换位呢，即係呢个主席换呢，个股市同埋所有嘢都好平稳嘅。通常呢啲咁好嘅苏州特产呢，都留俾下一届。要爆有咩大问题呢，都会留返俾下一届。咁所以其实佢呢嚟緊过埋嗰个 tapering， 其实所即係债务嗰个上限啦。嚟緊嘅嘢都应该好清晰好平稳。 即係呢平稳过度。 係平稳过度嘅，通常都系咁样。但係下年一应该转联储局主席嘅时候呢，就到大家要 諗。就是哪嘢呀，第一 因为之前上次格林斯潘交俾我哋白林克，跟住就开始有一个金融海啸。到前一届又系交俾白林斯潘嘅时候，有一个有个大嘅经济。 即系计时炸弹仲未到期呀、 啊。即係而家唯一一样嘅黑天鹅事件呢，就系咩呢，就系话奥巴马提名联储局接任人选咧、這個，就唔系叶伦，即系、我系所讲叶伦啦，叶伦就系亦都我坊间咧就系耶伦啦。咁但系只要大家将叶伦个名字用普通话讲一次嘅话咧，就明白点解大陆系会译做叶伦，其实就系耶伦咯。咁而家有消息，虽然就系话咁多人支持叶伦系做嗰个联储局嘅接班人，咁但系第一。叶伦的年纪其实是比白兰克更加大，叶伦已经是六十几岁了。第二就是说会不会这么多人支持的时候，即是而家奥巴马不上的时候，他奥巴马会更加玩嘢的时候呢、就找第三个走出来、做个联储局的提名人呢，即是 提名第三个呢。 咁、既然叶伦做了、不如白兰克连任啦。 咁即是这两个可能因素呢就如果出现的话呢，我相信对个美金是有利无害的。即是利多于弊的。 即起码知道你嗰个政策是一贯都是嗰个进行先啦，冇突然间改变个方向啦。 但亦都可以反映到就是白兰克后生过耶伦，但佢点会走呢，咁就可能嚟緊嗰个经济出年嗰得闲嘢会唔会仲结塌塌呢，咁就大家 学阿巴菲特话斋咯，即系股神巴菲特话斋咯，如果系嘅话，你应该留翻阿白兰克喺度收拾残局。 系 咁反而仲系理想。咁 anyway， 我哋唔好讲佢嗰个接任人选 啦。OK， 讲翻今个礼拜。 我系讲翻今个礼拜个市况啦。咁如果系今个礼拜嚟讲，我觉得就系话 会受嗰个 spending bill 过唔过，同埋嗰个就业数据好唔好呢两个因素影响最大啦。咁、因为我哋亦都冇个水晶球喺度，究竟会唔会话个数据系好与坏呀，或者系众议院系点。咁所以而家我哋呢就先假设呢，就系话佢个 spending bill 呢最后都系话通过咗先。或者系起码有个临时嘅即系延长嗰个开支嘅法案出嚟先啦。咁对个美金嚟讲亦都唔会话有太大嘅影响住。咁我係based上上个礼拜嗰个收市价嚟讲，我係再 set 今个礼拜 range 呢，希望仍然继续系维持一定嘅准程度啦。咁先讲个 Euro 啦，就係我觉得就係话佢始终嚟讲个 Euro， 佢虽然上个礼拜收喺1.35楼上，但我仍然系觉得佢上高唔会话太大嘅上升空间，尤其是你欧洲嗰边有仲有好多问题，意大利嗰啲又随时会爆啲嘛，即系不利 Euro 嘅新闻出嚟啊。咁而亦都欧元区嗰啲数据亦都大致上都已经出咗，即系反映欧洲个经济好转，其实已经反映咗。所以我觉得上高嚟讲咧，我都仲系 set 翻上个礼拜个 top 个顶位就系13580咯。咁反而我觉得就话，如果佢系下调嘅话，个空间可能会比较大少少啊。咁我建议个 range 就系13320-13580。咁、个 yen 嚟讲呢，就去上个礼拜係收喺98边嘅。咁亦都暂时我亦都睇唔出，就係睇唔到就係话佢可以飘离个100太远。即係我相信如果佢有机会升上个美金有机会升上100 yen 嘅话呢，又会俾人掟返转头。咁所以我都系以不变应万变呢，个 yen 个 range 呢，多啲 yen 个 range 呢，我都系 set 喺97.8-99.8。暂时来讲我都是觉得在这个 range， 即是个 yen 上升的空间亦都不是太大咯。 是。 咁个磅呢反而是会比较强少少。因为最主要来讲呢，就是话佢本身是没有这样的问题啦，即是没有欧洲这样的问题啦。咁亦都如果卡尼已经是讲到出口，就是话看不到有任何的需要，即是暂时看不到有需要去加大个购债规模的话。 是。 咁我相信个磅可能会反而就是话有比较大少少嘅上升空间，咁但系我都系觉得就系话喺1.6285啦，下一个阻力啊，再大一个，即系再跟住个阻力咧，就应该6380啊。咁今个礼拜嘅 range 我暂时建议都仲系15980-16.25啊，我相信佢暂时冇咁快可以去到16380住。 系 啊，瑞朗亦都系比较强啲嘅，因为最主要嚟讲就系话美国嗰个咩啦，即系。佢发美国嗰个 spending bill 同埋个债务上限未解决之前，佢都仲有个叫做避险功能喺度啊。咁佢亦都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佢系跌即去到90边，即系90.21，即系0.9021啦。呢个系7.5月高位嚟嘅，即系美金嘅7.5月低位啦。咁我觉得就系话，但系佢可能会试一试0.90嗰个位。咁但系亦都如果你个英镑同埋嗰个 Euro， 我都唔系话睇得真系话上升空间太多嘅话咧，个瑞朗我亦都系作如是观啦。咁我都系个 range 嚟讲咧，我 set 咧就系话0.8980-0.9180，即系都系俾200点 range 啦。希望都唔好话太过波动啦个汇市。咁至于三大商品货币嚟讲咧，我系真系觉得系近期嗰啲高位嚟讲咧，应该上个前个礼拜已经应该全部见晒噶啦。 系 咁纸啊，应该就下调嘅空间比上升嘅空间大嘅。个澳洲纸咧，我 suggest ring 咧就系0.9180-0.945，即系我相信上翻嘅0.94上高，大家都可以尝试下试下沽 咯。 系啦，个纽纸咧就0.808-0.835。佢个表现或者会比澳洲纸强少少啦，因为始终嚟讲澳洲呢都仲有减息嘅阴影，而个纽纸呢佢係会有个加息嘅机会，即係明年年头。所以个纽纸比个澳洲纸强呢係正常嘅。咁至于嗰个加纸方面呢，我觉得个 suggest range 呢我都係觉得就係10240-1.0420啦。主要嚟讲就系话个油价大家都见到就系话其实已经系落翻好多，而家已经系迈向100嗰个位，即系上个礼拜都系收喺102几嘅啫。 即系对个加纸唔系太大影 响。加子对个油价嗰个反应系会比较大少少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如果油价落翻嚟嘅话咧，对个加子亦都唔可以睇得太强。咁呢个就系、是、今个礼拜那个 suggest 嘅 range， 咁希望仍然能够维持到一定嘅准程度，能够帮到大家赚到啲钱咯。 系冇错吓，咁、始终咧系我哋都系一个礼拜做一集嘅节目啊，就唔系每下咧都会 send 个 message。 嗱，赚到钱咧就系、是、赚下我哋个网站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咧就个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咧我哋继续为大家提供最新嘅汇市情况啊。 嗱，等一阵啦，嗱，各位咧，我哋个节目咧时间就短嘅。咁但系咧，我哋咧尽量咧系会咧有好多好丰富嘅、好全面嘅呢、这个财经嘅消息同埋经济有关嘅消息摆喺我哋个喺 Facebook 嘅网页里边嘅。 系啦，即系我哋 专业里边嘅。 冇错，仲有咁其实咧喺呢个微博咧吓，呢、这个新浪微博都有我哋嗰、那个那个专业嘅系啦。好，咁啊，时间 翻嚟阵间再倾过啦 吓。好啦。